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集，一阵杂乱的脚步，混着哭嚎和惊叫声迅速靠近。魏无羡反复听见几句话， 冲进去，直接拖出来，报官，报什么官？蒙头打死。 魏无羡睁开眼，几名家仆已闯了进来，整个院子火光通明。有人高声叫道， 把这个杀人的疯子拖去大堂，让他偿命。 魏无羡第一个念头是，莫非那几名少年部的奇阵出了差错？他做出来的东西使用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特意去确认赵阴奇的画法是否有误。是以几双大手拎着他往外拖时，魏无羡直挺挺的便让他们拖，也省得自己走了。拖到东堂，好不热闹，人竟不比白天聚集于此的镇民们少，所有的家仆与亲眷都出来了，有的还身穿中衣，不及梳发，个个神色惶恐。莫夫人瘫在座上，仿佛刚从昏厥中醒来，腮边犹见泪痕，眼眶仍有泪水。然而魏无羡一被拖进来，他的泪光便立刻化作怨毒的冷光。地上躺着一条人形的东西，身躯用白布罩着，只露出一颗头。蓝思追和那几名少年面色凝重，正在俯身查看，低声交谈，语音传入魏无羡耳中。发现时间不到一炷香，刚刚制服走失，我们从西院往东院赶，尸体就在廊上。这条人形正是墨子渊。魏无羡扫过一眼，忍不住又多看两眼。这具尸体像是墨子渊，可又不像是墨子渊。虽然脸型五官都分明是他那表弟的模样，但面颊深深凹陷，眼眶和眼球凸起，并且皮肤皱巴巴的，和原来正当青春少年的墨子渊一比，仿佛苍老了20岁，又仿佛被吸干了血肉，变成一具附着极薄一层皮的骨架。如果说原先的墨子渊只是丑，那么现在他的尸体就是又老又丑。魏无羡正在细看，一旁的莫夫人突然冲了过来，她手里寒光闪现，竟持着一把匕首。蓝思追眼疾手快将之击落，还未开口，莫夫人便冲他尖叫道， 我儿惨死，我要给他报仇雪恨，你拦我做什么？ 魏无羡又躲到蓝思追身后蹲着道， 你儿子惨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白天蓝思追在东堂看魏无羡闹了一通，后来又从旁人口里听到不少关于这位私生子添油加醋的传闻，便对这个有病之人十分同情，忍不住为他说话。莫夫人，令郎尸体这副形状，血肉精气都被吸食殆尽，分明是为邪祟所杀，所以应该不是他做的。莫夫人胸口起伏， 你们知道什么？这疯子的爹就是修仙的，他也肯定学过不少邪术。 蓝思追回头看了状似痴呆的魏无羡一眼道，这夫人并无证据， 还是证据就在我儿子身上。 莫夫人指着地上尸体， 你们自己看，阿渊的尸体已经告诉了我杀他的人是谁。 不用旁人动手，魏无羡抢着一掀，将白布从头掀到脚。墨子渊的尸身上少了一样东西。 他的一条左臂自肩以下不翼而飞。莫夫人道， 看见了吗？今天在这里你们也都听到了吧？这疯子他说过什么话？他说若是阿渊再碰他的东西，他就把阿渊的手臂砍下来。 激动过后，莫夫人掩面哽咽道， 只可怜我的阿渊根本就没碰过这个疯子任何东西，不但被他诬陷，还被他丧心病狂地害了性命。 丧心病狂，多少年没听到这个评价用在自己身上了，当真亲切。魏无羡指了指自己，竟无言以对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他有病，还是莫夫人有病。要灭族灭门，服尸百万，流血飘橹之类的狠话，魏无羡年轻时没少说，但大多时候也就是说说而已。若说到就真能做到的话，他早就称霸百家了。莫夫人根本不是要给儿子报仇雪恨，只是要找个人来发泄怨气。魏无羡不和莫夫人多做纠缠，略一思索，把手伸到莫子渊怀里搜了搜，掏出一样东西展开一看，竟是一面照阴旗。刹那间，魏无羡心下雪亮，暗道自作孽不可活。而蓝思追等人见了莫子渊怀里拿出的东西，也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联想到今日那出闹剧，前因后果并不难猜。莫子渊白天被莫玄宇一顿发疯泼了面子，心里恨极，有心找他算账。莫玄宇却跑到外面乱晃，半天不见踪影。莫子渊便想趁夜里莫玄宇回去时再下阴手教训回来。可等到夜里，莫子渊偷偷出门，路过西院，却看到了插在墙沿上的照阴旗。虽然被千叮万嘱过，夜半时分不可外出，不可去西院，更不可动这些黑旗，但莫子渊却以为这只是他们怕被人偷去了珍稀的法宝才故意恐吓。他根本不知这照阴旗的功效有多不一样，一旦揣在怀里，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火把。莫子渊手脚向来不干净，偷抢疯子表哥的符箓法器偷上了瘾，见到这样的奇物就心痒难耐，非弄到手不可，便趁旗子的主人们在西院内收服走失，悄悄摘走了一面。旗阵一共使用了六面照阴旗，其中五面都设在西院，以蓝家那几名少年为饵，但他们随身护持着不知多少仙门法器。而莫子渊虽然只偷走了一面，身上却没有任何防身法器，柿子挑软的捏，邪祟自然会被他吸引过去。若只是走失倒也罢了，便是给咬上几口，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，还能救。万万不巧，这面照阴旗无意之中照来了比走失更可怕的东西，正是这不明的邪祟杀死了莫子渊，并夺去了他的一条手臂。魏无羡举起手腕，果然左手的伤痕都愈合了，看来献社契约已经将莫子渊之死默认为他的功劳了。毕竟赵阴旗原本就是魏无羡所制所传，可以算是阴错阳差，歪打正着。莫夫人对自己儿子的一些小毛病心知肚明，却绝不肯承认莫子渊之死是他自找的，一时又焦又躁，急火攻心，抓起一只茶盏冲魏无羡头脸扔去。要不是你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撒泼诬陷他，他会夜半三更出去吗？都是你这野种害的。魏无羡早有防备，闪身一躲。莫夫人又冲蓝思追尖叫道， 还有你，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修什么仙，除什么邪，连个孩子都护不好。阿渊才十几岁呀。 这几名少年年纪尚小，才出来历练没几次，并未测出此地异常，也绝没想到还有这般凶残的邪祟。他们原本觉得自身有所疏漏，颇感歉疚，但被莫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通恶骂，都脸色微青。毕竟出身名门望族，从来没人敢这样对待他们。姑苏兰氏家教极严，忌讳对无力还手的普通人动手，连施礼都不行。示意他们虽心中不快，也都强行压下，憋得脸色难看。魏无羡却看不下去了，心想，这么多年了，兰家竟然还是这么个德行，要那破涵养做什么？憋不死自己，看我的。他重重呸了一声道：呸，你以为你在骂谁？真把别人当自家奴仆了？人家千里迢迢过来退魔除妖，分文不取，倒成欠你的了。你儿贵庚啊？今年17该有了吧？还是个孩子？几岁的孩子还听不懂人话呀？昨天有没有再三叮嘱不要靠近西院，不要动镇内任何东西？你儿半夜出门偷鸡摸狗，怪我？怪他？蓝景怡等人呼出一口气，脸色总算不再憋得发绿了。莫夫人伤心至极，又怨恨至极，满心想着一个死字。不是自己死去陪儿子，而是要世上所有人都死，尤其是面前这几个人。莫夫人遇事都指使丈夫，搡她丈夫道：叫人来，把人都叫进来。她丈夫却木木的，不知是不是独子之死打击太大，竟然反手推了他一把。莫夫人冷不防地被推倒在地，惊呆了。要在以往，不需莫夫人推，只要她声音高一点，莫夫人的丈夫就照办了。今天居然还敢还手，众家仆都被莫夫人的脸色吓坏了。阿丁哆哆嗦嗦扶莫夫人起来，莫夫人捂着心口，声音发抖道：你也给我滚出去。她丈夫恍若未闻。阿丁冲阿童使了好几个眼色，阿童忙架着男主人往外走。东堂内外混乱不堪，魏无羡见这家人终于安静了，便准备继续查看尸体，却没看得两眼，又有一阵高亢的尖叫声从院子里杀进门来。堂内人一拥而出，只见东院的地上两个人正在抽搐，一个瘫坐的阿童是活的，另一个倒地的血肉仿佛都被吸干掏空了，皱巴巴地哭了，一条左臂已经没了，伤口无血可流，尸体情形和莫子渊一模一样。莫夫人刚甩开阿丁的搀扶，一见倒地的那具尸体，眼珠子直了直，终于再没力气发作，晕了过去。魏无羡恰巧站在他附近，将他身子扶了一把，交给奔上前的阿丁。再看右手，伤痕也没了。魏无羡这才跨出厅堂门槛，还没走出东院，莫夫人的丈夫便惨死当场，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。蓝思追、蓝景怡等人脸色也有些发白。蓝思追最快镇定下来，追问瘫坐的阿童：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？阿童被吓坏了，牙关都打不开，半晌说不出一句，只是不住地摇头。蓝思追心急如焚，让同门把他带进屋子里，转向蓝景怡：信号发了吗？蓝景怡道：信号发了，可如果这附近没有能前来支援的前辈，我们的人恐怕最快也要半个时辰才能赶过来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咱们连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 他们自然是不可能走的。若是谁家子弟遇到邪祟时只顾自己拖走，不仅会给家族丢脸，他们自己也耻于见人。这些吓坏的墨家人也不能跟着走，因为邪祟多半就混在他们中间，走也没用。蓝思追咬牙道：守着，等人来。既已发出求救信号，再过不久就会有其他修士赶到支援。为避免多生事端，魏无羡理应退避。来的人不认识还好，若是刚好来了跟他打过交道或者打过架的，会怎么样那可不好说。可诅咒在身，他眼下没法离开墨家庄，而且被召来的东西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连夺两条人命，其凶残程度非比寻常。如果魏无羡现在撒手就走，等支援的人赶到，也许整个墨家庄已横满一街少了一条左臂的尸首，里面包括那几个姑苏蓝氏的亲眷子弟。思忖片刻，魏无羡心道：速战速决。那边的几名少年也是初出茅庐，个个神色紧张，却仍是严格地踩着方位守住墨宅，并在堂屋内外贴满符箓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